时间过了大半个月，任小苏和杨小锦早早起来便去了后院摘桃。西北这边的翠桃又大又甜，白里透着嫣红的颜色，分外好看。俩人摘了两筐就去菜市场摆摊，为此还专门交了5块钱的摊位费。任小素兴致勃勃地说道， 今天是周末，菜市场的人要比往日多，咱们这些桃子很快就卖完了。 寻常人抱着一筐桃子都费劲，任小素自己却能抱动两筐。等在摊位上安顿好，任小素对杨小锦说道， 咱还没吃早饭呢，我去买几个包子对付一下。 嗯，我吃韭菜鸡蛋呢。 结果任小素刚走没多久，这摊位上便来了一个熟人，胡姐。胡姐看到杨小锦便是一愣， 哟，你怎么在这儿摆摊呢？ 杨小锦笑了笑，拿起两个桃子塞给胡姐， 家里桃子熟了，我们俩想着两个人也吃不完，就出来把桃子卖了。 可是这时候胡姐欲言又止，这副模样把杨小锦倒是弄迷糊了。 怎么了胡姐？ 你家那位来西北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出去找工作，竟然让你这么水灵的姑娘出来卖桃子养家，这是男人该做的事儿吗？啊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什么好男人找不到，怎么偏偏喜欢了这么一个好吃懒做不工作的？ 杨小锦愣住了，紧接着便抿嘴笑了起来。 胡姐，不是这样的。 胡姐是附近这一片出了名的热心肠，避雷本身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因为人员也不怎么流通的关系，所以大家的交际圈子就集中在避雷里。别的且不说，街坊邻居之间的关系倒是亲密了许多。放在灾变之前，大家上个网，朋友遍布天南海北，甭管多远，反正足以满足人类的社交需求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就连在家打个电话都只能同城，普通居民没有卫星电话，可没法跨壁垒聊天。一旁有个大婶见到胡姐与杨小锦聊天，便搭话道， 小胡，你认识这位？ 当然认识了，这是我家新搬来的邻居，刚搬来半个多月的样子，姑娘性格可好了，温温和和的。 哎呦，我说呢，怎么就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好看的小姑娘？不过怎么来这里卖桃子了？ 后院那两棵桃树结果子了，我们自己吃不完。 胡姐看了杨小锦一眼，没再当着杨小锦的面说什么，只是杨小锦觉得自己有必要解释一下，毕竟任小素是自己最亲近的人，即便他知道任小素不会在意这些闲言碎语，但他必须澄清一些事情。 其实我家那位挺厉害的，他现在只是想休息一阵子，不是好吃懒做。胡姐，你误会他了，说实话，很多人都巴不得他别工作呢。 这后半句就让胡姐他们有点没听懂了，但杨小锦确实说的是实话。例如周氏、王氏，假若得知任小素现在退隐山林般的生活，很多人真的会烧高香，祈求任小素就此退隐，千万别来中原找工作了。这货的工作也太吓人了呀。胡姐笑了笑， 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行了，你忙吧，今天周末我买点菜就回去准备午饭了。 说着胡姐往菜市场外面走去，结果有人拉住胡姐小声问道， 我看你刚才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怎么了？这姑娘有什么问题吗？ 哎，姑娘没问题，绝对是个好姑娘，主要是她男人，你知道吗？自打他们搬过来后，那小伙子天天就闲在家里不找工作，现在竟然又让这姑娘出来卖桃子。哎呀，你看那姑娘多好啊，竟然来菜市场里摆摊，真是可惜了。 哎呦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， 是这样啊。 旁边听八卦的三姑六姨也纷纷嘀咕道。这时候任小素买了包子回来递给杨小姐，她笑着说道， 赶紧吃，我捂在怀里带回来的还热着呢，给，还给你买了杯豆浆。 嗯。 然而任小素忽然发现，自打他回到摊位以后，总是有人若有若无地打量着他。任小素纳闷了，他低头问杨小姐， 怎么这么多人偷偷看我呢？是我长得太帅了吗？ 你倒真好意思说出口。是这样的，刚才胡姐来买菜，正好碰见我了，结果又说起你不找工作的事情。在她的描述里啊，我直接变成了被你吸血的可怜姑娘，而你啊，还是那个好吃懒做的寄生虫。 嘿，这胡姐也真够热心的，现在她八成是觉得你这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为你打抱不平呢。 哼，你不生气吗？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，我总不能上门跟她说我是西北军少帅，你以后啊说话给我客气点，那也太嘚瑟了，反正咱们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成了呗。 你不生气就行了，咱们这桃子长得好，刚出摊就卖了一半呢，我看很快就能卖完了，等会儿我买点菜回来做饭，你想吃什么？ 排骨，再烧条鱼怎么样？ 红烧还是清蒸啊？ 要不就一条红烧一条清蒸。 行吧。 俩人回到家里，杨小锦进厨房忙活去了，任小素一个人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看书。如今任小素找书都不用去图书馆，毕竟88号壁垒的图书馆都被他卷进了收纳空间里。后院是由矮墙拦起来的，大概也就一米多的样子。任小素看书的时候，那位中年人王月熙正坐在隔壁院子里看报纸，石桌子上还放着一杯沏好的茶。两个人谁也没跟谁打招呼，就跟彼此没说过话不认识一样。其实如果没有胡姐，他们说不定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交集。隔壁的饭菜似乎做好了，胡姐来到后院里喊王月熙吃饭。王月熙放下报纸直接进了屋子，倒是胡姐看到任小素躺在椅子上看书，下意识的就往任小素他们屋子的方向看去，她还能听到杨小锦炒菜传来的声响。胡姐想了想，跟任小素打招呼笑道， 李小米。 任小素差点都没想起来这是她现在用的化名，愣了两秒钟，任小素才抬头隔着院墙与胡姐打招呼。 怎么了胡姐，有事吗？ 你家那位正做饭呢。 对，中午做的排骨和鱼我专门让小锦做的，胡姐要不要来尝尝？ 胡姐愣了一下，她心想你也不工作，竟然还天天要求小锦姑娘给你做大鱼大肉。要知道现在西北可是有闹粮荒的迹象了，米面肉菜都在涨价，就算她家王月熙在壁垒行政中心工作，家里吃肉也都是紧巴巴的，一周才吃一两次呢。胡姐想到这里，莫名其妙的就有点心疼杨小锦了，她漫不经心地说道， 伙食还不错嘛。 啊，早上桃子卖得快，这卖桃子的钱刚好改善一下伙食。 胡姐一听这话更来气了，小锦姑娘辛辛苦苦卖一上午的桃子，就为了让你吃口肉？不工作也就算了，生活也不知道节俭一点。不过胡姐没跟任小素说这个，她转移话题说道， 啊，对了，我看你现在也一直闲着，要不让我家那口子给你介绍个工作？ 不用了胡姐，我觉得现在挺好的，多清闲呀。 胡姐顿时拉下脸来，转身甩门进屋去了，留下任小素一个人在后院里一脸懵逼，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就生气了？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胡姐进屋之后，王月熙见她面色不对，便诧异问道， 你这又是怎么了？口红不都给你买了吗？ 哎呀，不是口红的事儿，不就让你帮忙买点口红吗？好像立了多大的功劳似的，天天挂嘴上。我生气是因为刚才我跟隔壁那小伙子说给他介绍个工作，结果他倒好，竟说清闲挺好的。 王月熙夹了口菜说道， 哎，我也想清闲，人家说的没错啊。 哎呀，你不知道。 胡姐把早上杨小锦摆摊卖桃子的事情说了说。 哎，那也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 我这不是觉得照这么下去就把小锦姑娘给耽误了吗？哎呀，多好一姑娘呀。 那你就再给她介绍一个对象，我看他俩应该还没结婚呢。 结果一说这个，胡姐倒是挑起眉毛。 人都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，我怎么能在背后挑拨人家感情呢？那我成什么了？黄媒婆吗？帮西门庆找姑娘的那位？我可不做这种事情。我看那小伙子虽然不干正事儿，但人家感情倒还挺好的，所以我就想让你找找门路，给他介绍份工作。 怎么老说这事儿啊？你这么爱管闲事，怎么不去维护世界和平啊？ 维护世界和平这种事儿，有咱们少帅呢，哪轮得到我呀？哎呀，你就说帮不帮吧，不帮的话你就睡沙发去，一天天把自己吹得多厉害，一到办事的时候你就熄火了。 哎，行，我明天去问问服务大厅那边，看看有什么空缺的临时岗。哎，好赖给他弄份稳定点的工作。 这就对了嘛。我就知道你能办成这事儿。晚上我去找小景说说，让他劝劝小米。那小伙子虽然好吃懒做吧，但我觉得人还不坏。 你又知道了？ 天天抱着书看的小伙子能坏到哪儿去？上午小锦说他其实挺厉害的，也许是真的呢。 哎，行吧。 这时候胡姐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了。 哦，对了，之前壁垒里不是说少帅该回来西北了吗？怎么还不见动静呢？ 你操心少帅的事干嘛呀？人家认识你吗？我说你怎么什么事都操心呢？ 我就想看看少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不行吗？哎呦，你看那小册子上说的，咱西北少帅简直就是世间少有的奇男子啊，我天天看着你都看腻了，等少帅来了一定要去围观一下。 王月熙正吃着饭呢，差点被噎住。 哎，看，你去看呢，你看人家，但人家可不看你。 刚才胡姐又说给我介绍工作来着。 任小素夹起一块排骨说道。 这胡姐吧，人确实不错，就是过于热心了一点，八成是看见摆摊心疼你，所以惦记上这事儿了。 西北少帅忽然成了路人大姐眼里的闲汉，想想还挺有意思的。 要我说你也别摆摊了，不然这胡姐指不定又想什么呢。 那不行，我觉得摆摊还挺有意思的，以前我都没有赚过钱呢，这还是头一次知道赚钱也这么快乐。 他在杨氏的时候从来不需要担心钱的事情，后来加入暴徒之后也一样。杨安京在地下世界里经营多年，早就有了一条成熟的情报销售产业链以及杀手悬赏体系，所以暴徒的资金也从来没有缺过。包括杨小锦在洛城上学的时候，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有好几万。现在他突然开始自己赚钱了，就卖桃子的那几毛钱几块钱收到兜里，他都觉得特别有意思，非常充实。说实话，任小素是不太能理解的，以杨小锦如今这身价根本不用在乎这点钱，可对方却偏偏特别感兴趣的样子。 不过这桃树上的果子也不够卖啊，就两棵树。 语气中杨小锦还有点惋惜。 那就卖土豆吧，我在后院里种下五棵土豆射手，这样你每天都能卖点什么了，到时候拿棚子遮一下，别让其他人看到土豆射手就行。不过你在卖之前还得有一个步骤，假装去一趟几公里外的批发市场，这样才好解释土豆的来源。 任小素觉得这样其实挺麻烦的，毕竟每天都还得假装去批发市场进货，杨小锦应该不喜欢这么麻烦的事情。结果杨小锦直接眼睛一亮。 嗯， 就这么办。 接下来几天，杨小锦兴致勃勃地去摆摊，然后任小素就坐在摊位里面一边看书一边陪着他。等到赚了钱，杨小锦就用自己赚到的钱去给任小素买排骨，甚至还做了秘制红烧肉。渐渐的，菜市场里所有摊主都知道这里来了一对小夫妻，女孩特别勤劳，男的好吃懒做。大家私底下都说，可惜了这个好姑娘啊，竟然嫁给了一个书呆子。在他们看来，任小素天天守着摊位看书，对摊位从来不管不问。有顾客询问价钱，任小素也从来都是头都不抬的，全由杨小锦招呼。在外人看来，任小素仿佛是看不上这些营生似的，这绝对是读书读傻了。然而任小素和杨小锦俩人却非常淡定，好像压根看不到那些质疑的目光一般。最后还是胡姐忍不住了，她夜里吃完晚饭找杨小锦串门，开门见山地说道： 这样啊，小锦，我一直觉得你们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，于是就让我家那口子帮忙给吕小米找了份工作。 什么工作？ 就是壁垒行政中心接待大厅的工作，民政那边的临时岗。虽说是临时的，但很多人也是求都求不来的工作呢。你呀，劝劝小米，千万别老在家闲着了。大老爷们儿要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，哪能让你一个女孩全都扛起来呢？ 胡姐，这我得跟她商量一下才行。 毕竟胡姐这边介绍个工作，任小素想不想去还是一回事呢，她得征求任小素本人的意思。胡姐都急了： 你跟她商量什么？你就看她那懒样，能去才有鬼了呢。所以说别跟他商量什么，直接撵他去就行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男人都这德行，年轻的时候消磨时光，我家那口子年轻的时候也不务正业，一天天的就知道躲在学校里教书，宗师被打掉以后，我硬撵着他才去西北军毛遂自荐，你看现在不是干得挺好的吗？ 杨小锦笑着摇头： 不行的，胡姐，我家那位很有主见的，我劝不了。这样吧，我跟他说一声，你给我三天考虑的时间，成不成？不过不管怎么说，都感谢你这么热心帮这个忙了。 唉，行吧，我就是怕他耽误了你。 说完，胡姐回家去了。杨小锦忽然觉得这里更有家味儿了，不光有自己赚钱的营生，还有形色各样的邻居。大妈老太太们说着家长里短，不远处还有搓着麻将的声响。家家户户门口堆放着煤球，有人要是被偷了煤球，大早上的还会在家门口骂贼。当然丢煤球这种事情还是比较少，不然大家可能就把煤球都搬自己后院去了。这一切在杨小锦看来都是人情味儿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杨小锦回到屋里对任小素说道： 胡姐给你介绍了一份行政中心的临时工作，你去不去？ 任小素哭笑不得： 我去那儿干嘛呀？行政中心是负责给居民办手续的地方，我也没干过那事儿啊。 都随你，反正我给他说要考虑三天，你要不想去，我三天之后回绝他就好了。不过我倒是觉得你去行政中心工作反倒也不错，这样我也算是在壁垒里有靠山的人了，到时候跟大妈大姐聊起来我也会很体面。 行啊，你也会调侃人了。不过我倒是觉得你来西北以后笑容倒是比以前多多了。 俩人依旧是每天早起去菜市场卖土豆。一开始杨小锦卖的土豆比其他菜摊都便宜，只希望卖得快一些，结果任小素告诉他不要这样，因为这种营生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生活体验，但对其他摊主来说那是养家糊口的买卖。 摊主们辛辛苦苦的从批发市场把菜运回来，光是骑三轮车就足够费劲了，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。他们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等着吃饭，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从这一毛钱一毛钱攒起来的。如果杨小锦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体验生活就干扰到人家的正常生意，其实也挺不好的。杨小锦不是一个听不进建议的人，于是往后再卖土豆都比其他摊位贵个一斤一毛钱。杨小锦晚上回家的时候还感慨过， 虽然我也经历过很艰苦的日子，但那都是为了磨练意志，现在才算是真正的慢慢开始了解人情世故了。 白天卖菜的时候，任小素竟然也不看书了，就在菜市场里瞎溜达。各个摊主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也不知道他在溜达啥。任小素在各个摊位前面询问菜价、肉价，还去粮油店问了米面的价格，反正就是到处闲逛，看起来就好像什么正事都没有的该溜子一样。倒是杨小锦收摊的时候，他会买些菜和肉，结果全都是挑最好的买，而最好的又往往最贵。在任小素看来，他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委屈自己啊，等到了行军打仗的时候又得风餐露宿，现在不吃好的还等啥时候吃。然而在其他摊主眼里，任小素就是个十足的败家子儿。毕竟你一个靠老婆卖土豆养家糊口的人，凭啥吃这么好啊？这怕是要把每天卖土豆的钱都给吃进去了吧，都不攒钱的吗？万一以后有了小孩怎么办呢？到了第三天，任小素皱着眉头回到摊位上对杨小锦说道， 你发现了没有，这菜市场里的价格是一天一个样，昨天豆角才两毛钱，可今天就两毛二了，这还只是蔬菜，米面的价格更夸张，昨天还一块一斤，今天可就一块一了。虽说这市场价格浮动很正常，但连续好几天都在涨，怕是就是有问题了。我看这粮食短缺的问题怕是越来越严重了。 那你说西北要是闹粮荒的话，能找王氏买些粮食吗？ 我觉得不会，你也知道王氏有多么狠，战争期间转手就坑火种的事情历历在目，大批难民难逃他们也无动于衷，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小事而打乱自己的计划。不过没事，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也还有办法。 虽然办法未必是最好的，但起码能保证西北饿不死人。杨小锦看着任小素认真的样子就在想，或许别人都觉得任小素是漫无目的的瞎逛，可他知道任小素此时已经又带入西北少帅的角色，开始想着如何解决当下问题了。杨小锦忽然说道， 对了，今天可就该答复胡姐了，你到底去不去工作呀？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， 去，正好我也看看壁垒行政中心是怎么运作的。 以往任小素跟所谓的壁垒行政中心并没有太多交集，可能有过那么一两次，但也是不小心炸了某某某壁垒行政中心，或者是从某某壁垒行政中心楼顶路过。他在壁垒里住的时间短，对壁垒的运行机制还不是太了解，例如房契过户这种事，放在集镇上大家就是口头买卖就完事儿了，有时候还会出现狠人强占别人房屋的事情，根本就没有房契这回事儿。壁垒也不承认集镇上的产权合法性。还有就是最近胡姐问他们啥时候结的婚，这在集镇上可没人这么问，男女双方一起搭伙过日子就算是两口子了，可不用找谁办证。这让任小素觉得他还需要好好了解这里一下，因为他可能要在西北度过自己的后半辈子了。而且他也想去看看144号壁垒打算怎么解决粮荒的事情，先听听看看，这也算是微服私访吧。想到这里，任小素反而来了兴趣。夜晚的时候，杨小锦隔着屋子问道， 你有穿过西装吗？ 他和任小素都住在二楼，屋子是砖瓦加木质结构的，两个屋子之间只有几层木板隔着，所以彼此说话都能听得清楚。 任小素枕着胳膊躺在床上。 我哪有机会穿那种东西，说出来也有意思。以前在集镇的时候，王富贵就小声叮嘱过我，从壁垒里出来的人，如果他穿着西装就千万不能惹，因为一定是个大人物。 那时候幼时的任小素还暗暗下决心，心说自己也要弄套西装穿穿。当然这也就是想想而已，毕竟西装这种东西不方便活动和狩猎。如今时过境迁，他也见过许许多多穿着西装的人了，但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们在他眼中开始渐渐变得不值一提。 那你要成为大人物了，晚上胡姐叮嘱我下周你就去上班，到时候她老公领着你去，其他的没什么要求，唯独有一点是得订一套正装，在那里上班要体面。 行政中心还有这种规定吗？ 不是规定，是胡姐觉得如果你不穿正装，在那个地方可能会被人看不起。 这时候杨小锦学着胡姐的语气说道， 你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工作的人呀，一个个都是人精，你要不穿正装过去，还不定人家私底下怎么编排你呢。 哎，我不怕他们编排我。 那可不行，虽然我也不在意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，但我不允许他们看扁你。 行，那咱就扯布做身西装去。 不行，得两套换着穿。 第二天早上，俩人也不卖土豆了，他们乘坐着48号电车朝壁垒中心赶去。电车启动的时候还会发出嗡嗡嗡的电机声响，车子摇摇晃晃地走过这座城市，外面行人有拿报纸一边走一边看的，也有拿着包子一边啃一边跑着上学的学生。因为跑得太快，学生背后的书包都从肩上掉下来，挂在一条胳膊上。他们的上车地点是始发站，所以俩人一上车就挑了中间最好的位置。隔了几站之后，上来一个大叔，眼见着车上没有位置了，眼睛便瞄准了任小素和杨小锦。这对青年情侣看起来还挺和气的。他走到任小素身旁咳嗽了两声，结果任小素诧异地抬起头， 你生病了吗？麻烦站远一点，别传染给我们。 杨小锦一下子就乐了，他低声说道， 在壁垒里乘坐电车，年轻人要给长辈让座的，这是传统美德。 他这有胳膊有腿的，我看他也就40多岁吧，我凭什么给他让座？ 那位大叔见任小素根本没有道德，于是就放弃了道德绑架，去寻觅其他可能给他让座的年轻人了。 对了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定做西装啊？ 我都问清楚了，壁垒中心有一家特别有名的店，据说壁垒里的大人物都去那里定制。 也不用定那么好的吧？ 那不行，我送你的必须要好的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定制西装店里说要2周时间，但杨小锦等不了那么久，直接加钱让3天赶工。不得不说，金钱的力量格外伟大，竟是让2周才完成的工期奇迹般的缩短到了3天。第三天，杨小锦去把西装拿回来之后，推着任小素进屋把西装给穿上，然后亲手为他打好了领带。 挺好的嘛。 任小素感觉有点别扭。 是吗？ 杨小锦仔细打量着，然后帮任小素抹平了衣服上的褶皱。 挺好看的，不过在家可别这么穿，还是不穿西装的你比较顺眼。 到了周一，胡姐早早的就在门外喊道， 小锦啊，赶紧喊你家那位出门了，跟我家那口子一块上班去。 杨小锦和任小素一同出门，眼尖的胡姐一眼就看到了任小素身上的得体西装。 咦，这不是金扣子家的西装吗？你看这袖子上的扣子，只有他家有啊。 你说要穿正装，我就带他去订两身。 还订了两身？ 他可是知道金扣子家的西装特别贵，这小锦姑娘对吕小米也太好了吧。这吕小米也真是的，天天闲在家里好吃懒做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让小锦姑娘破费买这么贵的西装。年轻人呐，也太不知道轻重了呀，老这么大手大脚的，往后日子怎么过呀？自打王月熙在行政中心上班以后，他们家现在也算有点钱了，但胡姐还是没舍得给王月熙订这么贵的衣服，心想着攒点钱赶紧换套好房子才是正经事。王月熙看着任小素，心里也有点别扭，心说这小子比自己穿的好多了呀。不过王月熙和胡小白俩人也都不是什么刻薄之人，这事想想也就过去了。上班路上，王月熙跟任小素交代道， 这次把你安排到民政那边，你有自己的直属领导，到那儿了就听领导安排，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千万别犟。 嗯，好的，谢谢王哥。 这个时候王月熙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忽然说道， 那个真有什么麻烦你就到政策研究室找我。 虽然王月熙很不想跟任小素有太多瓜葛，但这好歹也是自己邻居，该照顾还是要照顾一下的。此时行政中心外面已经有人排队等着办手续了，只是还没到上班时间，他们还不能进去。王月熙带着任小素往里走去， 早些年税务在一个办公楼，结婚离婚民政在一个办公楼，房契过户在另一个地方，老百姓们跑起手续来非常麻烦，现在好了，全都集中在一起，非常便民。行政中心的口号就是老百姓能在这里办完的事情，绝对不让他们跑别的地方，也不用跑第二趟。这是我的主要政绩之一，广受老百姓们支持。 王月熙说这话的时候，言语中还带着一点傲气。 唉，你知道吗？懒政、怠政、踢皮球，这是所有老百姓都诟病的东西。但只要大家都集中在这里办公，设立巡查组，这个巡查组都不需要有多少人，就能让那些躲在柜台后面装大爷的工作人员变得兢兢业业。 任小素打量了王月熙一眼，心说没想到这个胖胖的中年人竟然还是个有抱负的人。 当然了，这也是托了178要塞的福，以前宗室在这儿的时候各个司都是关系户，他就算不好好工作你也没法把他怎么样，现在不同了，考核不通过直接劝退。所以小米，你记住，虽然你是我推荐过来的，但也不要肆意妄为，不然我会亲手辞退你。 哎，王哥您就放心吧，我不是肆意妄为的人。 听说检查组的组长马上就要新官上任了，有人说是个更加严厉的人，对官僚体系嫉恶如仇，如今行政中心里还有一些宗室遗留下的赖皮狗在混日子，等他来了以后恐怕就能全部给收拾掉了。 谁呀？这么厉害？ 听说叫纪子昂，这人是个超凡者，左云山那会儿还跟在少帅身边打过仗，这也算是咱西北的英雄了。小道消息说他当年是被周氏的官僚和子弟迫害，被少帅救了之后一直带在身边，是少帅的心腹。这种少帅身边的红人，只要他想辞退那些混日子的人，不可能办不到。这可是杀人如麻的选手，军中有人说他外号叫秦始皇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啥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，可能是推崇法治比较严厉吧。 王月熙看了任小素一眼，却发现任小素面色越来越古怪。 别担心，只要你好好工作，谁也不会把你怎么样。 王月熙只当是任小素害怕呢，可任小素想的是纪子昂的外号竟然已经流传这么广了。 而且不是说季子昂去178要塞与老婆孩子团聚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走马上任回来干活了？其实按照原计划，季子昂是要留在178要塞的，可他去了之后，身边没有大忽悠、王韵、P5092那几个人，总觉得有些不自在，少了默契的搭档呀，索性就带着老婆孩子来144号 B 来了。也不知道这季子昂啥时候来上任，等对方来这一看，哟呵，这不少帅吗？怎么坐柜台里了呢？这可就太有意思了。任小苏心想，自己是不是该找个借口回去再休息一阵子？想到这里，任小苏心里已经萌生退意了。毕竟他和杨小锦休闲的美好生活这才刚刚开始啊。此时王月熙领着任小素来到民政司的窗口，他对里面一个大姐说道， 哎，于姐，人我给你带来报道了，你看着给他分配工作吧，苦活累活全都交给他就行，不用顾及我面子，如果他不好好干，你立马跟我说。 李姐热情地跟王月熙打招呼， 行，放心吧，我这就给他安排工作。 这时候已经到了行政中心办公时间，外面的居民一哄而入，王月熙见正事来了，便随口寒暄两句后就离开了。李姐给任小素领到工位上说， 咱们这儿啊也没别的事情，就是办理离婚登记和结婚登记，原本是四个人轮休的，结果有俩人同时怀孕休产假，所以这才需要一个临时岗位，咱们在柜台等着，有人办结婚了你就来给他们办，离婚的话我来，毕竟啊这个离婚的事情比较复杂，还是我来处理比较好。结婚就简单了，就给他们填个表，然后领他们去屋里照个相啊，宣个誓啊什么的。 说话间就来了一对夫妻，推推搡搡的来到柜台前冷声道， 办离婚。 李姐拿起俩人结婚证看了一眼，然后说道， 哎呦，两位是因为什么离婚呢？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嫁给一个窝囊废算我倒霉。 你俩呀这都结婚十来年了，要不再考虑一下。 任小素在一旁看着，感觉一切都很新鲜，原来避雷里离婚结婚还有证呢，集镇上可没这玩意儿。李姐好心劝阻，只是这对夫妻执意离婚，李姐劝了半天也没劝住，只好给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办完后，俩人没离开行政中心，反而是朝里面走去了。任小素奇怪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他们这是去干嘛？ 啊，肯定是办理房产分割过户去了吧。要说现在这行政中心啊是真方便，民政司和房产司在一块儿办公，前脚办了离婚呢，这后脚就能过户房子分财产了，哎呀效率真高啊。 任小素心说，王月熙怕是没想到会有人从这个角度来感慨行政中心的效率吧。思索间，好几个人一起来到柜台前，有离婚的也有结婚的。李姐对任小素说道， 行，你招呼那对情侣办结婚啊，其他人我来，不用慌，你就学着我刚才那样操作就行了，随便跟他们聊两句，引导着他们填表，然后领到后面屋子里照相宣誓就行了。 任小素点头，而后对情侣说道， 两位办理结婚登记吗？这里是表格，两位请填写一下。 这会儿任小素回忆，然后李姐是怎么交代的？对，聊两句。趁着面前这对情侣填表的时候，任小素好奇问道， 结婚是种什么感觉？ 男的笑着说道， 我俩都谈了6年的恋爱了，如今终于修成正果，可以给他一个家了。啊，给，表格都填好了。 任小素接过表格，开始学着李姐一样走流程。 那个，你俩都谈了6年了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 于是， 任小素上班第一天就被劝退了，准确地说是上班还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劝退了。任小素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就是可惜了杨小锦送她的西装。回到家的时候，任小素给杨小锦说起这事儿了，杨小锦硬是笑了一个多小时，炒菜的时候手都是抖的。后来杨小锦饭也不做了，就窝在沙发上笑，给任小素脸都笑黑了。晚上王月熙下班回家，胡姐还不知道任小素被劝退的事情，便赶忙问道， 隔壁小伙子第一天上班表现怎么样？ 王月熙听到老婆提起这事儿，当场就气笑了， 还表现怎么样？你怕是不知道他早上就被直接劝退了吧？ 胡姐震惊了。 啊？怎么回事啊？ 这件事在行政中心里都快传遍了，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笑得差点把桌子都掀了。早上我给他安排到民政司那边负责办理结婚登记，结果一对情侣过去结婚，他对人家说，都谈了六年了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 胡姐一下子就乐了，等她看到王月熙的脸色后才反应过来，现在不该笑。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，这哪是去工作呀，我看他就是摆明不想工作，又推脱不了你的好意，所以才玩了这么一出。哎呀，你说这是可惜了那小锦姑娘，怎么摊上这么一个人？ 哎，这是要让小锦养他一辈子呀。 任小素闲了那么久终于工作的事情，本来就是这一片的八卦，结果到了晚上，任小素去工作第一天就被劝退，又成了邻里之间的新的八卦。所有人关注的重点全都是杨小锦太可怜了，竟然摊上这么一个人。此时144 壁垒外驻军营地里，张小满笑容满面地将王允迎进了会议室。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，王允的气色总算又好了起来。之前为了寻找杀害江旭的凶手时，王允哭坐六天，确实伤了元气。如今养好身体后，张小满与大忽悠马上就打起其他主意了。张小满亲手为王允泡上一壶好茶，然后笑着说道， 最近休息的怎么样啊？ 王允嘬了口茶叶说道， 还不错，就是有点闲。哎，对了，有少帅的消息了吗？他不回来，大家都跟没了主心骨一样，也不知道要干嘛。 觉得闲好啊，要不我给你找点事儿做 啊？我说怎么突然把我找过来了呢？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 爽快，都抬进来吧。 说着门外的士兵呼呼啦啦进来一大群，有往墙上安装屏幕的，有调试设备的。眼看这阵仗跟一个月前找凶手的时候一模一样，王运立马惊了， 这是要干嘛？少帅又要抓人了？ 不是少帅要抓人，是我们想把潜伏在144号壁垒的所有间谍都给找出来，所以就把近一个月的监控录像全给拿来了。如今这144号壁垒啊，归我管，我总不能放任那些间谍藏在眼皮子底下吧。 王运经历过一个月前的事情后，如今看到电视屏幕就有点想吐，他想了想说道， 能不能再让我缓缓？ 你想啊，现在咱都是西北人了，眼看着有些心怀鬼胎的人藏在眼皮子底下，你能忍吗？少帅这都消失快一个月了，咱们现在把间谍找出来，等他回来给他个惊喜不好吗？ 那也不急这几天吧。 你忘了咱们的初衷了吗？大兴西北啊。 所谓大兴西北，那就是人人各司其职，兴修水利，关注民生，提高军队建设，抓出所有间谍。这时候 P5092 也饶有兴致地来了会议室，他对王允笑着说， 我倒是赞成张旅长的计划，你也知道王氏现在吞并中原的进度很快，一旦他在半年内完成了整个中原的统一，也许王氏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西北和西南了。所以我们要提前找出间谍来，然后进行战略部署。如果间谍不找出来，战略部署泄露会是极大的隐患。 对呀，你看王氏现在明知道我们缺粮，却断了所有的粮食贸易，这也从侧面证明王氏对西北是有想法的。 唉，确实如此，那就开工吧。 会议室里的电视重新装在了墙上，而且估计短时间内是不会拆下来了。找完144号壁垒的间谍，那不还是有145、146、143、142。总之大忽悠和王丰源的想法就是让王运把整个西北给离一遍再说，趁着间谍们还不知道王运的手段赶紧行动。 这次咱们就不用那么急了，你可以慢慢看。上面的计划是一年内找出所有间谍，所以啊，咱们也不急。 不急就行。 此时墙壁上的屏幕全都亮了起来，画面中赫然全是144号壁垒里的景象。这一次任务相对上一次而言比较轻松，王运只看了一天便找出了三个可疑的人物来。 哎，等一下， A11 号屏幕暂停，这个人身上携带了枪支，查一下他怎么回事。 C31 暂停，监控录像里的这个中年人有点可疑啊。 王运就这么慢慢盯着所有监控录像，不过西北的间谍倒是比中原要少许多，应该是各个财团早先并没有把情报工作的重心放到这里来。然而到了第二天，王运这边正吃着张小满亲手为他打来的饭菜呢，忽然动作就停了下来，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的状态。张小满发现王运筷子不动了，便好奇道： 怎么了？发现什么了？ 只是王运根本没有搭理他，而是对一旁协助的士兵说道： A26 暂停， A28 暂停， C29 暂停。 过了一会儿，张小满一脸迷茫，墙上屏幕太多了，他甚至都没有找到王运说的那几个屏幕在哪儿。 怎么了这是？发现间谍团伙了吗？我是不是应该带兵进城？对方人多不多？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只见王运端着饭盒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。 是少帅啊，少帅大半个月前就回到144号壁垒了。 张小满听到这话也腾的一下站起身子。 哪儿呢？少帅在哪儿呢？ 安宁东路老军分区家属院。 紧接着整个军营里都听到张小满扯着嗓门喊道： 备车，快给我备车，快点的，别耽误我去见少帅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